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 FM 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一替成名》，作者 Super Panda， 本集播音明月赵经纶，同音张恩泽，第34集。就这么着，何修义在杀青宴上与李朝隐、周林、左然、谢小溪等人短暂相处了一回，便又回到了家中，一边找寻新的机会，一边等待影片后期完成之后跟随剧组一起宣传参展。因为题材原因，家族恐怕无法在大陆去公映，但这不代表会完全没有水花。李朝隐和周林希望家族能像过去某些经典一样，虽然谁都没有在影院看过，但却耳熟能详，甚至在网络上偷偷地下载观看。对于剧组，何修义一直觉得很感恩，也十分的谨慎小心。因此当李朝隐导演心急火燎地问你干了什么的时候，何修义一脸的茫然。 你干了什么？ 何修义用微信语音问李朝隐，发生了什么事啊？李朝隐两边太阳穴突突直跳。 你不知道，左然又做起妖来了。 做妖？ 就耍大牌。 李朝隐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人品。左影帝在业界口碑一向很好，没有想到这仅有的两次耍大牌全被他赶上了，一个没落，而且两次全耍上了天际。他耍什么大牌啊？李朝隐心很累道。 左然争番位。 近些年来很多演员都争番位，希望能压翻其他人。每逢有双男主或双女主的影视剧出现，两位主演总会撕得面红耳赤。家族这部电影其实也可以算作是双男主，不论横排竖排，领衔主演一栏总归有一个人名字会在前面。同样宣传海报上边也总归有一个人的身影会在中间。何修义更纳闷了，他肯定是男一啊，还能争到哪儿去啊？左影帝不当男一谁来当啊？谁和他争？单看剧本，宋智的戏份比沈岩多一点点，不过也没有多出很多。 是啊，他非要当男二。他说宋智的戏份更重要，他没有道理当男一。 李朝隐不明白，国外国内各种影帝拿了个遍的左然为何想当男二，为何非要以影帝的身份给何修义做配呢？让他怎么跟投资商交代？这部电影的投资商多不指望靠他赚钱，可却希望能赚关注赚名声。由影帝主演的片子无疑要比一个息影六年最近复出的最佳男配更能达到这个目的。何修义在听见的一瞬间竟然有荒诞感。 有我主演家族，自己变成了男一，左然降成男二，还是左然主动要求？为什么？ 要是换了从前，何修义肯定认为这是影帝敬业的缘故，然而最近他能感觉得到有些暧昧，如同最幽微的气体一般正尝试着钻过他的铜墙铁壁。那种气氛似与亲密友人只有一箭之遥，却又相去不知千万里。在不知不觉中，他已经遭到了自己都道不明的东西的多情又无情的袭击。何秀义呆呆地看着微信，想： 再过两周便是左然的生日了，到时我问一问他吧。 生日 party 的地点就是左然的家中，别墅布置得很有特点，客厅大理石的地面光洁如玉，琉璃制的吊灯垂着流苏， 一侧是旋转向上的楼梯，另一侧则是幽静的休息区。流线型的黑色吊灯中间嵌着温柔的昏黄光带，地毯上有两个正方形的小茶几，还有几个围着茶几的小沙发，很有居家的味道。休息区其中一面墙中嵌着一个巨大的水缸，里面珊瑚色彩斑斓，其间有些小鱼游来游去，煞是可爱。一楼有一个放映室，一个娱乐室，一个阅读室，一个健身房，以及一个露天的饮茶室。二楼则是几间卧房、书房。唯一奇怪的是，楼梯拐角处的墙上，大理石缝隙中钉着几个长钉，看起来平时应该是挂着几幅画的，此时却是空空如也，显得格格不入，与房子整体精致的布局十分不搭。何修义赞叹道：“真是漂亮，很有格调。”“ 嗯，你喜欢就好。”“ 啊？”“ 你喜欢就好。”“ 这个说法很奇怪。”何修义一时之间竟然不知道如何作答，因为他喜欢还是不喜欢与左然如何布置他自己的房子毫无关联。 左然带着何修义里里外外地转了一圈，就连主人极为私密的卧室也参观了。再回到一楼时，何修义问左然：“别人还没来吗？已经7:20了。” Party 7点开始，何修义习惯于提前10分钟到，没想到等了半个小时，客人还是只有自己。“ 另外两个人有事，都不来了。” 左然语气十分正常。“ 我在圈子里面朋友不多。”“ 哦。”何修义别扭了一下， 将门后面放在一边的礼物袋递了过去。“ 左老师，生日快乐。” 对于礼物，何修义不知道该选什么，犹豫了半天，最后买了一个爱马仕的纯银质领带夹，很漂亮，还有蛋糕、啤酒、饮料，觉得这样不过不失，虽然很难让对方喜欢，但是也很难让对方讨厌。“ 谢谢。” 左然随手一指沙发：“ 先休息一下，晚餐很快就好。”“ 您亲自弄啊？”“ 嗯， 我帮您吧。” 左然依然的言简意赅的道。“ 别。” 何修义等了大约半个小时，才听见左然叫自己过去。他走进那个露天的饮茶室，发现菜已经全部上桌了：牛排、三文鱼、蟹肉、魔鬼蛋和一份沙拉。花瓶里边插着一只装饰用的玫瑰，周围的灯漫射着柔和的光线。何修义没有想到影帝厨艺竟这么好，牛排鲜嫩多汁，连软骨都似乎可以融化在舌尖一般，烤肚里焦度适中，酥软可口，没有一点腥气。何修义独自为左然庆祝生日，最后他将自己买的蛋糕端上，插上了蜡烛。“ 左老师，许个愿吧。”“ 不了。”“ 啊？没有愿望吗？” 左然抬起眼，隔着桌子望向了何修义。“ 有那么5年，我每年都许同一个愿望，全都没有回应。去年我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却出乎意料地实现了它。所以还是不要了。” 何修义圆场道：“ 这种东西本来就图个乐嘛。” 那蛋糕奶油多得很，何修义吃得双唇上全是，于是伸出舌尖舔了一圈，左然又是极生硬地别开了视线。餐后，何修义在左然家中歇了一下，他对那个四面全是书架，中间有张木桌的阅读室很感兴趣，便问左然能否进去看看。“ 可以。” 左然动作优雅地收拾着餐具，一样一样地丢到了洗碗机里面。 去吧。 谢了。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一替成名》，作者 Superpanda， 本集播音明月赵金伦，同音张恩泽，感谢您的收听。